刚才这首歌收录在2006年底梁咏琪的国语专辑《给自己的情歌》当中，歌曲的名字叫做《搬家》，这是一首非常讨好和讨巧的情歌，似乎又让我们回到了99年、2000年认识梁咏琪时候，她那种青涩的、洋溢着青春味道的感觉。而且这种曲风也是梁咏琪最擅长的。早期呢，她的声音当中还会有一些不稳定，可是在06年，在现在这样的时间，她已经变得越来越轻盈和活跃了。其实呢，偶像这个包袱对于歌手来说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甜蜜的负担。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位永远不老的偶像刘德华。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 刚才我们说刘德华应该算是一个永远不老的偶像，因为他是华语娱乐界唯一一位持续当红30多年并且大有越老越红架势的艺人，也被公认是华语娱乐圈当中所有一线明星当中最勤奋最敬业的艺人，还被誉为亚洲铁人。而且呢，他也被艺人们认为是最完美最有魅力的偶像当中的偶像。曾经王家卫也说过，香港20年才出一个刘德华， 还有很多香港人也希望刘德华去竞选香港特首。对于这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人来说，他受到的音乐影响和他的流式情歌都是以旋律来见长的作品，所以在节奏上不会有过多和花俏的突出。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基本上都是带有强烈的元素的歌曲，可是像刘德华，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庄清芳那一类的老歌，也许才能够隽永流长吧。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01年林志炫所推出的《擦身而过》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本身就是一张翻唱专辑，应该说无论是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或者王菲的《非靡靡之音》，再或者江美琪的《美乐蒂》，以及张学友的《活出生命》Live 演唱会，再或者蔡琴的《金嗓子》等等，这一张又一张的翻唱专辑，作为华语流行音乐一个特殊的成员，也承载了华语流行乐坛最优秀的作品和最棒的歌声。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林志炫的写一首歌呢，它跟顺子的不同，也许它更像一个谦谦君子，而我们作为听众也满足了一种如果这首歌能够再让某某某来演唱一遍那种遗憾的心情。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带你听到的是黄立行、刘若英《分开旅行》。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中游移。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留下一整天。要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 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这首歌一出来，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唱吧，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小学的时候教科书里关于这一页的画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翻唱是来自于内地的女歌手金海心，这是她在2010年的翻唱专辑。她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到近现代家喻户晓的华语经典，在保留了原来旋律的基础上，她的再创作演绎的脱胎换骨，就好像刚才这首歌赋予了很多时代感。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翻唱，这首是滚石唱片的林凡翻唱陶喆《沙滩》。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林凡翻唱陶喆的《沙滩》，无论是一开始就打动了很多人的一个人生活，还是接下来的什么都可以忘记，再到后来的都是他，包括林凡翻唱林忆莲的《夜太黑》。其实呢，在他最初的几张国语专辑里头，确实是有很多令人难忘的笔触。也许你会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似乎已经没有再看到林凡的消息，但是在那个过去十年不断被偶像风、选秀歌手和网络歌手等流行元素洗礼的华语流行歌坛，并没有几个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手，所以我们记住了他。

说对不起，怎么样我都会珍惜。不管你会怎么讲，你怎么讲，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难捉摸爱人或朋友，现在到永远我真会感觉有，一想你我的心就狂跳。我的模样记不记得了，情人他有没有收到，都说想见你，听歌想见你，见的全是你，我才不管你的表情，我才不理你会不回应，不想安慰你，我不想放弃你，决定告诉你对不起，对不起。 如果你一直在期待梁静茹能够在她的专辑当中有蜕变，有大的改变，也许你会失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执着和专情的人，也许你会和很多的听众一样，在她的情歌里面继续收获感动。同样呢，是亲切的像邻家女孩一样的锦绣二重唱，星期天不要见面。 不是旋律能不能哆瑞咪，我不是钢琴能不能黑白分明，我不是镜子能不能很透明，我不是主角能不能伤透心，我不是布鞋能不能跑远一点。哦，吃一点多睡一点，白日梦多做一点，星期天下午三点在床上环游世界， 是旋律，能不能哆瑞咪？我不是超人，这一次救不了你。哦，吃一点，多睡一点，白日梦多做一点，星期天下午三点，在床上环游世界，吸血鬼都在伦敦，罗密欧醉到纽约，想要水喝咖啡，看漫画忍住泪，想要哭并不自卑，不能哭比较可怜，吃一点多睡一点，白日梦多做一点，星期天不要见面，不得罪不是非，吃一点多睡一点，白日梦多做一点，星期天下午三点，在床上环游世界，吸血鬼躲在伦敦，罗密欧醉到纽约，想要水喝咖啡，看漫画忍住泪，想要哭不要为谁，哭出来就是晴天，吃一点多睡一点，白日梦多做一点，星期天不要见面，谁爱谁无所谓。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依然能背诵那篇课文，可是南非的大雁却不见了踪影，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还原秀美家乡，建设美丽中国。 想要你保护了他，当你远离了家，努力有了你爱的他，突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从一哭就有人哄，变成在哭也忍着笑，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这就是我们过了三十岁的男人，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来灌溉它，它会用它的芬芳香满天下。男人不是不流泪，只是躲起来心碎，宁愿缺着站也不要想。